is a dream we can take. Nothing to fear. Wait for me, and I'll be there. Follow me into the clouds, lift upon the breeze. Those days are gone, but we can remember you are my memory. We all want to be seen by another for all we hope to be. We never know the way we'll be brought together, but when we are, it sets us free. I'll wait for you. 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刚才听到是法国女歌手，也是 supermodel， 也是你知道的法国前第一夫人卡拉布尼演唱这首歌，叫做《春天的圆舞曲》。在大雨一整周之后，季节似乎又更靠近夏天了。我们接下来欣赏一些带着春天到初夏气息的音乐。今天这首曲子叫做 A Matter of Time， 是一位新加坡作曲家叫 Sonic Brad 他的作品。 十里钢琴还有吉他钢片琴以及拍手的声音就完成一首歌。这首曲子叫做 A Matter of Time， 是新加坡的音乐创作者 Sonic Brad 的作品。据说这都是整张专辑都在他自己家里面录制的呢。上礼拜我跟朋友去野外录音，我们站在黄昏江岸的溪谷，然后从那个溪谷传来许多蛙鸣，还有鸟叫，也听见松鼠叫，当然还有溪水的声音。当录音机打开，那些声音似乎更清晰了。我们用声音一起到野外旅行吧。听到音乐是来自一部法国的纪实生态电影 Microcosmo 小宇宙的配乐，你有看过吗？音乐非常棒。 就是我说我们在野外录到的声音，我放一点给你听。有听到五色鸟吗？中收音会觉得野外就像是一个，好像各种生物就像是一个巨大的乐团一样，此起彼落，非常和谐。现在听到音乐是爵士大师 Pat Metheny Group。Thank you. 听到这个音乐是来自爵士吉他大师 Pat Metheny Group 的作品，时间是下午3:25。今天太阳不错，有晒到吗？我们用音乐、用声音进行一趟野外的旅程。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声音纺织机。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作品，这个是一个西塔琴的演奏家，叫做阿努许香卡。听到他的名字，你可能会联想到另外一位印度的西塔琴大师 Ravi Shankar。的确，他就是他的女儿。我们知道 Ravi Shankar 还有另外一个女儿叫 Nora Jones， 他跟阿努许香卡是同父异母。我们来欣赏 Ravi Shankar 的女儿这位继承人阿努许跟另外一位印度歌手叫 Shifa Ro 跟一位新生代的低音提琴手，他们合作这首歌，我觉得很好听，叫做 Those Words。 三位女性音乐人的合作，弹吉他琴的是 Ravi Shankar 的女儿阿努许·香卡。再下来听到这个也是一位女性作曲家，她是卡兰德罗。我觉得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对她的音乐都非常喜爱，主要是透过希腊大导演安哲罗普罗斯的电影音乐认识她的。这首曲子叫做《永远的一天》。这是安哲罗普罗斯的电影《永远一天》的配乐，配乐者是伊兰尼卡兰德罗。他曾经来过台湾，记得吗？其实那次他有来爱乐电台，有来上声音纺织机节目呢，所以我跟他碰了面。然后那一次刚好侯孝贤导演也要来节目宣传他当时的电影最好的时光，所以两位也很碰巧就在我们节目里面碰面了。当然卡兰德罗非常喜欢侯导的电影，然后他们也交换了说以后说不定也有机会可以合作。我都好像一直记得那个时刻，只记得当时侯导一直说他觉得最好的时光已经过去了，而当时我并不明白，事情过了十多年吧，好像慢慢明白侯导在说的是什么。这是卡兰德罗为安哲罗普罗斯的电影《Dust of Time》所写的音乐。 曲听到几首都是来自这位女电影配乐家伊兰尼·卡连德罗为安哲鲁普洛斯这位希腊大导演所写的电影音乐。是啊，刚刚朋友传简讯说他不敢相信我见过卡兰德罗，他来台湾然后来上了电台，我觉得真的非常荣幸。那次还留下了一张跟他以及侯导三个人的合照。不过当时的我呢太稚嫩了，那个也没有好好梳妆打扮，所以看起来不太 OK， 如果机会再把照片找出来。听完了卡兰德罗的电影音乐，下面这首歌其实跟今天的情况不太一样，不过我已经选了，因为觉得这个翻唱版本还蛮有趣的。这是一位美国的女歌手 Lauren O'Connell 翻唱这首歌，叫做 I Think It's Going to Rain Today。 Down the street, that's the way to treat a friend. Right before me, sirens implore me, help the needy and show them the way.Human kindness is overflowing. I think it's gonna rain today. 这是美国的女歌手罗伊伦·奥康诺的演唱。不知道大家最近的每一天过得如何呢？用一首歌来彼此加油吧，这是 Coldplay 酷玩合唱团，这首歌叫做 Everyday Life。 arms out open wide. Alleluia, alleluia, alleluia, alleluia, alleluia, alleluia, alleluia, alleluia, alleluia. 我们听到是 Coldplay 的作品 Everyday Life， 他们的音乐听起来好像在祷告一样呢，希望可以为世上所有人都祷告。下面这首曲子叫做 Dream is Destiny， 这是一个来自希腊的算是有点独立摇滚乐团 No Clear Mind。这种曲风不是很确定是叫环标吗？前面慢慢的累积，然后到中段就会发现音乐变成完全不一样了。 欢迎回到 AV 电台声音纺织机，时间是下午四点钟，我们继续要来听一点古典音乐吧。这是美国作曲家巴伯这首作品叫《弦乐》的慢板，一定有听过，常常被用在电影配乐中。在这个音乐里面为各位念一首诗，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诗人玛丽奥利弗，我总是在念他的诗。这首诗叫做《在黑水树林》。黑水树林，看哪，树木正在改变他们自己的身体，成为光的廊柱，散发着浓郁的肉桂香味与完满充足。香蒲长长的锥形叶子要从池塘蓝色的肩膀上勃发漂浮而去，而每个池塘无论叫什么名字，现在都已经没有名字了。我一生所学的每一件事都会回到这里，火焰与失落的黑河，它的彼岸便是救赎。它们的意义我们都无从得知，要活在这个世界，你必须能够做到三件事：爱那必死之物，将它把握，贴着你的身子骨，因为你知道，你的生命依靠着它。还有当时候到了，该放手就放手。这首诗是诗人玛丽奥利弗的作品，叫做《在黑水树林》。先听到音乐是巴伯的《弦乐》的慢板，这是三门拉杜爵士指挥柏林爱乐管弦乐团的演奏。 这是美国作曲家巴伯的作品弦乐的慢板，由塞门拉图爵士指挥柏林爱乐管弦乐团的演奏。这首曲子就像我刚提到的，常常被用在电影配乐当中，通常出现在电影最激烈又撼动感情的结局到来的时候。最近一部电影上海边的曼彻斯特也有用这首曲子当配乐。下面这个音乐应该是没有人用它当过配乐，但是我却觉得它很有现代感。它是法朗克，法朗克的这首 F 小调钢琴五重奏，听的时候都不确定真的是法朗克吗？因为作曲的手法很现代。果然据说这个作品在当时发表的时候是不受到欢迎的，因为它真的好像是某部有一点点像某部电影音乐的样子。我们就来听法朗克这首 F 小调钢琴五重奏的第二乐章。 国作曲家法朗克的 F 小调钢琴五重奏的第二乐章，听起来是不是一开始的确是有点像配乐，不太像他那个时代的音乐，不过听久了就对，对，这就是法朗克的风格。我们再继续来听一位当代的作曲家，他是 David Lang， 很多人知道他可能是来自电影《年轻气盛》，他在当中写了那首最知名最关键的首曲叫 Simple Song。 其实他也是一位美国的普利兹奖的得主，来欣赏 David Lang 的这首作品，听一看当代音乐家的音乐。 我们听到的音乐是来自当代作曲家 David Lane 的作品。时间是上午4:25，现在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我们说今天要用大自然跟音乐做有点像鼓励跟疗愈的事情吧。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就回来放更多的音乐给你听。欢迎回到 U 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曲子。之前有一部电影叫做《白日梦冒险王》，不知道你还记得吗？是那个演员，同时是导演班史蒂勒的作品。英文名字叫《The Secret Life of Walter Mitty》，就是一个中年的即将失业的人，他想要一辈子都还没追寻自己去冰岛的梦想，旅行或做任何疯狂事情的梦想。然后有件事情让他开始展开了这段旅程，里面用了很多很精彩的音乐，觉得此时此刻听这音乐就是最适合了。首先来欣赏这首曲子，叫做《狼与乌鸦》。它的歌词是这样的：清晨的海边，当沙滩的晨雾淡去，我孑然一身，没有家，也无归处。但我不担心，当我躺在火堆旁，充满了灵感，一生所需不过尔尔。我们来欣赏这首歌。狼与乌鸦。 In the morning by the sea, as the fog clears from the sand, I have no money in my hand, I have no home, I have no land.But it doesn't trouble me as I lay beside the fire. I am easy to inspire. There is little I require. I wasn't yours and you weren't mine. Though I've wished from time to time, we had found a common ground. Your voice was such a welcome sound. How the emptiness would fill with the waves and with your song. People find where they belong or keep on.No map or compass near. I drive a ship I cannot steer. Through the bleak and early morn, where a stronger will is sworn, where the moments move so slow and seem to never let you go. When my hands are old and ache and my memory flickers dim, and my bones don't hold my skin. There's no place I haven't been. I'll recall the days were few. That is all that I can do. Feel the carvings in the tree that give shade for you and me.Thank you. 首歌曾经被用在 The Secret Life of Walter Mitty 白日梦冒险王当中，他歌词也很棒吧。再一首疗愈之歌，这首歌就叫做 Hail， 然后是一个歌手叫做汤姆奥登所演唱的。歌词大概是这样，他说，带走我的思绪，我的苦痛，像空的瓶子承载雨水，然后治愈我，也带走我的过往跟我的罪，就像是船帆拦住了风，然后再治愈我。歌是汤姆奥登演唱的 Heal 治愈。有多久没有旅行了呢？也许趁这个时间真的可以检讨以前旅行的方式，是用什么方法。人类好像总是喜欢掠夺或是踩踏当地原有的这些自然或者是生物或者这些生态的样貌，也许可以好好再重新想一想。这个曲子就叫做 Traveling， 这个乐团叫做 Hummingbird Stereo， 里面也结合了一些大自然的声响。 Traveling， 这个乐团叫 Hummingbird Stereo。 在大自然中最好的旅行方式就是静静的观察，不去惊扰吧。场景转换，地点是蓝雨，晴天碧海，孩子们的玩闹，奋力的向大海游去，又被浪带回来。来欣赏，这是陈建年他的作品《海有多深》。陈建年为纪录电影《海有多深》所写的配乐。据说陈建年当年的金曲歌王，然后是警察，已经从他的公务上退休了呢。时间过得好快。我们最后听到这首歌， 同样就是有说很励志的那部电影叫做《白日梦冒险王》，里面选用一个冰岛乐团 Of Monsters and Men， 他们这首曲子叫 Dirty Paws， 听了就会想起电影的情节，然后觉得振奋人心，去追寻你的梦想吧，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Jumping up and down the floor， My head is an animalAnd once there was an animal, it had a son that mowed the lawn. The son was an okay guy. They had a pet dragonfly. The dragonfly ran away, but it came back with a story to say. Monsters and Men， 这首歌叫做 Dirty Paws。 时间是下午4:50了，声音纺织机我们今天用音乐一起走了一趟去野外的旅程，希望你会喜欢今天为你准备的这些作品。我是雷光夏，要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礼拜见咯，拜拜。